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2集，灯塔枪声。船上那名年轻人拿着被拆解的收音机走进维修店。 这个收音机对我很重要，多久能修好？我接下来半年都要指望他。 等一下，很快。 哎， 不一会儿老板就修好了，抬起头却没了年轻人的身影。澡堂大厅，年轻人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奄奄一息。 你没骗我吧？在船上也可以制毒？ 可以。 听说你们跑了个厨子，有消息了吗？照片有吗？ 没有。 梁龙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切开一个柠檬，塞进了年轻人的嘴里。 阿伟，带他去办张年卡，也许能想起什么。 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。 说。 洛翔去找他了。 茶楼的密室中，陈默架起手机，打开了录像模式。 那边来了消息，我会把你送回到送餐那儿，希望你能在最短的时间把关于送餐的事全都告诉我。 大明白，把灯打开。 赵大明白打开灯。 你想知道什么？ 从你第一次见到他开始说起。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第三次婚礼上，那天晚上是他把我带出了那个村子。 姚小雨说话的时候，坐在他身后的张新瑶愤怒地握紧了拳头。与此同时，廖永嘉静静地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，张贤走了过来，坐在他旁边。 现在的你跟普通人没什么分别，找我干什么？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现在是最好的结果，大家互不相欠。蔡先生的意思是，可以接受大辉的死，他漏的太多了。 那送差呢？我收到线报，宋才叛变了。 廖永嘉的话印证了张贤这段时间以来对宋才的怀疑。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。 他可从来不是你们的人。你知道他和帕拉之间的关系吗？等我找到他的位置，会通知你的。 张贤深深地看了廖永嘉一眼，起身离开了。另一边，余生海手里把玩着陈默给他的那枚子弹，手机里传来了冯多的声音。 警察那边没问题吧？才说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。 随后陈默接到了冯多的电话。 如果人还在你手里，就把他带过来吧。 陈默挂断电话，将录像的手机装进信封，写好地址交给了赵大明白。 你照着上面的地址把它送给一个姓陆的修车厂老板。 赵大明白点点头。 准备好了吗？ 你们 没事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 茶楼对面停着两辆车，戴维正蹲在车前拆车牌，都拆好了，他回到车上，里面坐着梁龙和数个戴着头套的手下。 龙哥，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吗？ 弟妹还在宋餐手里，我这样做总感觉有点对不起阿翔。 这时大门打开，众人全都看着梁龙等待命令。梁龙也戴上了头套。 出发。 陈默带着姚小雨出门，只见两辆车横在面前，数名蒙面大汉挥着木棍跳下车，将他俩团团围住。 一阵乱战，陈默和姚小雨被隔开，陈默拼尽全力，奈何双拳难敌四手，眼看姚小雨就要被人带走，陈默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，一把拽住了准备带走姚小雨的蒙面人。挣扎过程中，蒙面人的袖子被撕开，露出了一个月牙形状的纹身。陈默刚看清，就被身后袭来的电棍电晕了。茶楼内，张新瑶发现姚小雨落在桌上的笔记本，连忙追了出去。他刚打开门，就看见昏迷在地的陈默，以及两辆绝尘而去的汽车。经过一番纠结，决定先将陈默扶回去。清醒后，陈默显得有些着急，他将画好的月牙纹身递给了张新瑶。 这个认识吗？ 不认识。 这些天除了茶园的人，还有谁找过他？ 没有。 你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线索。 我代替他去吧。 陈默匪夷所思地看着张新瑶，张新瑶拿出笔记本。 我想再抄他一次答案。 修车场内，陆老板和阿豪正在焦急地等待，外面传来敲门声，陆老板立刻开了门，门外站着赵大明白，他交出信封，嘴里支支吾吾。陆老板和阿豪听得一头雾水，道谢之后回到密室打开信封，很快两个人全副武装赶往送差所在地。野外那口用来藏毒的枯井再次被打开，廖永嘉爬下枯井，打开帆布包，取出了一把狙击枪。枯井的阴影挡住了一半的阳光，廖永嘉缓缓擦拭着枪身，一些记忆再次浮上心头，让他的面容变得狰狞恐怖起来。五年前，蒙哥开着车朝灯塔的反方向驶去，副驾驶是任恩，后排坐着心事重重的廖永嘉。 你们看见谢远了吗？ 没有。 停车。 廖永嘉在蒙哥和任恩不解的目光中下了车，向着灯塔走去。灯塔亮了一下，还没走到，廖永嘉就听到从灯塔传来的枪声。他愣了一下，加快了脚步。这时一个身影匆匆地从灯塔旁溜走，廖永嘉立即闪到阴影里，没有被发现。等到这个身影走远，廖永嘉未做停留，直接走上灯塔楼顶。他看见脚边有血迹，一把狙击枪正架在栏杆上，他立即用狙击枪看向昆托的货船。只见梁龙和帕拉被昆托拽到窗边，昆托在帕拉耳边说着什么。廖永嘉犹豫了片刻，决定先将枪口对准帕拉。一声枪响后，帕拉应声倒地，廖永嘉再次瞄准昆托开枪。谁知梁龙竟飞身救下了昆托。第二枪暴露了廖永嘉的位置，雇佣兵集中火力朝灯塔射击，廖永嘉迅速地撤退，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。此时悠长的汽笛声响彻海面。警局外，余生海接到陈默的电话，正好队伍正准备上车出发，一把狙击枪被塞进了后座，紧接着廖永嘉坐上了副驾驶。 暗夜计划还没有结束。 余生海通过后视镜看向狙击枪，目光中充满了恐惧。 你已经不是警务人员了。 但你还在啊。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调你回来执行这项计划吗？因为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把你的行动汇报一下。 我正要去抓捕宋猜，要不这次行动你来指挥。 不了，担不起这个责任。目标位置锁定了吗？有把握吗？ 余生海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是想着 如何才能将宋猜、陈默、廖永嘉这些人一网打尽。廖永嘉拿出手机发送了一条信息，收到信息后，张贤立即带着严阵以待的手下出发了。陈默和张新瑶坐在宋猜对面，在他们身后站着几名保镖。陈默掩饰住不安，他在等待余生海带队到来，所以要极力地拖延时间。宋猜在泡着茶。 是你认错人了，还是我记性不好？ 张新瑶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宋猜，强忍着仇恨与愤怒。 猜叔，好久不见。 宋猜放下茶杯，仔细端详起张新瑶来。 十年前，他在你的茶园住过一段时间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那个化学考了满分的小女孩。 对，就是我。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代替姚小雨啊？ 我见识过他的能力，你可以当场验证一下。 王多，带路。 张新瑶和陈默被押到另一个房间，桌上摆放着各种化学仪器。冯多和两个持枪的手下站在张新瑶身后，冷冰冰的目光无声地威逼着他赶快制毒。张新瑶紧张地回头瞟了一眼，硬着头皮掏出了笔记本，却迟迟不下手。 我需要一名助手。 冯多给了陈默一个眼神，陈默走上前。 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，其实我什么都不会。 陈默没有说话，自顾自地戴上防毒面具，又丢给张新瑶一个。张新瑶也赶紧有样学样地戴上了。陈默指了指旁边两瓶化学试剂， 把它们倒在一起。 张新瑶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两瓶化学试剂产生反应，生出大量有毒气体。冯多和两名手下迅速捂住鼻子离开了房间。支走冯多后，陈默拿起笔记本，一边翻看一边操作，胸有成竹地开始制毒。 你早就知道我不会制毒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我？姚小雨之前好像没提过我呀。 从我打算租你房子开始，我就调查过你。 我这么危险，你还敢租我房子？ 陈默没有回答。张新瑶无趣地拿起容量瓶，在酒精灯上加热。陈默夺过容量瓶，交给张新瑶一个烧瓶。 容量瓶不能用来加热，用这个。 啊，好复杂呀！同样是玻璃，为什么这个可以，这个又不可以啊？ 你化学真的考过100分吗？ 全靠运气，运气。 终于制作完成，陈默端着一份成品放入一旁的仪器，仪器开始快速运转，两个人紧张地盯着仪器上的数值，最终纯度值停留在 90%。 哇塞， 张新瑶神情激动，陈默长出了一口气。张新瑶正准备出门，诧异地看到陈默继续操作着化学仪器。陈默在制作易爆混合物，这是他的脱困预备方案。